知，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 又是二千靓歌再重聚的时间了，真系开心，因为又一个礼拜啦，九点差唔多零十分添，咁我哋开始咗啦。二千靓歌咧就由而家到十二点嘅，你记得嘛？吓，由而家到十二点咧，差唔多有三小时嘅现场音乐嘅直播。当然我哋有咁多年嘅最佳拍档阿天使，呢个又靓声弹琴又叻嘅天使，你好啊， 家姐。 咁啊，讲住一句先啦，咁啊一餐茶啦，再讲就要食晚饭噶啦。 好。 咁啊，仲有咧，你嘅老前辈都可以用个老字嗬。 但佢仲系好后生。 后生嘅老前辈。 言行举止都好后生。 系啦，就系阿坚哥，系啊，唔系我都即系一定要称呼佢老前辈啊，因为佢好似同我哋大家夹过下啦，好似都差唔多，即系时代出道，所以咧都系非常之资深嘅音乐人啊，坚哥同埋阿边时，咁啊，当然我哋三个咧每个礼拜都喺度等你，而今日咧我哋就当然亦都会有特别嘉宾咧，俾啲掌声啊！你哋两个咧，你哋同佢咁熟系咪啊？我哋都好熟 ，Kim Man 黄建文 ，Hello，Thank you Albert 邀请， 你好啊，你好啊，多谢你啊， 大家好， 其实 Kim Man 出现过噶啦， 系 好耐之前， 系 啊，不过就一班朋友啦， 系 嗰次有时我谂。 四五个人 啊，系啊，咁啊，所以少听咗。今日咧就一个人咧可以拣好多歌唱啦。 系， 咁啊咩歌都得噶，因为Kim Man 就主要系唱中文歌，不过中文歌里边有好多唔同嘅品种啦。 嗯， 啊，又仲更加都攞埋一个靓嘅，啊，我都几羡慕嘅，我几中意呢个吉他喎，呢个牌子我都有，不过咁嘅色嘅吉他咧，我就好少见，绿色嘅。 系，好有意思嘅，呢个系我小学老师送俾我嘅， 真系 系。他就见我追梦，咁跟住佢话鼓励我追梦，所以佢就邀请我经理人，即系佢同我经理人讲叫我买个吉他，咁跟住最后佢就送俾我咁咯，所以好感动嘅。我 即系话你已经系大个咗，佢先同你重逢嘅， 系啊系啊。 喺小学嘅时候，佢已经知道你系中意唱歌， 系 弹吉他， 系 啊 OK。所以咧，呢个吉他好有意思，真系。吉他对我哋啲弹吉他嘅人嚟讲咧。不是一个普通的几多钱啊或者什么那种的价值。 嗯、 我们的价值很多，即是我现在有一个吉他呢即是都不知道拍过几多相，因为我做了 出道一入行呢就已经带着它了。 嗯、 到了现在我还摆在这里的。那个吉他呢大约是50年历史。 哇。 即是计我买的。 嗯。 它之前不知道多久已经摆在琴行。 嗯。 是一个即是不是全新的那些，是用手做的那些。 嗯。 到了现在我都好珍惜啦，摆到唔敢弹嘅，好少攞出嚟弹。不过可能我会嘅，即系如果你重要嘅，譬如话我四月尾啦，咁我就会同啲 fans 聚会。 哇！ 咁我就会攞出嚟，你记唔记得我呢个吉他？我以前嗰张大碟 Homecoming 咧，个封面就系用呢张揸住嚟影噶啦，咁即系我自己都会少少睇翻都会少少感动。不过今日咧好开心啦，因为阿黄建文咧。就好多唔同嘅场合都会有表演啦、 嗯 啊、有喺教会啦、 嗯 啊、有好多演唱会啦甚至乎一啲天使话俾我听系咪啊 啊，郑秀文嘅演唱会你都系做嘉宾。 哦 ，Vivian， 啊 Vivian， 哦，唔系周慧敏，系周慧敏啊 ，OK， 系啊 ，Vivian 咧都系你哋的相熟教友啊，好开心，可以即系大家一齐兄弟姊妹咁啦。咁啊，今日咧就二千靓哥咧就系系任何即系朋友都有嘅，远在天边吓，即系近在眼前都有，因为全世界咧喺地球嘅每一个角落都系收听紧，都未定。不如嚟啦， 好啊！ 你带埋个吉他，又同阿 Vince 都唔使点夹啦 ，jam 下歌 ，jam 下啦，吓呢个吉他好靓，真系好靓呢个绿色，一个靓吉他，一把靓声。我哋嘅嘉宾系黄建文 ，Kimman。 嗯。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伤恋只让自己苦而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像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相恋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什么原因我情愿又会遇见你，我真的真的不愿意就这样陷入爱的陷阱，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 啊 ，Thank you！ 啊，好熟悉嘅歌啊，大家真系一齐唱嘅，尤其是揸住吉他咧，嗰个节奏感咧就系好轻松愉快。情非得已，我哋真係听过好多唔同版本，今日个版本好有现场感，我鍾意呢一种。 Thank you, 多谢。 Vince 同埋Kim Man 呢黄建文一起夹嘅呢一首情非得已。咁跟住呢其实头先建文呢就揀咗就叫话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啦。其实你点样长大㗎，即係我就以前呢有一个怎么说一个 project， 改了一个类似的名字。 我们都是这样唱大的。咁我即係我意思即係问你你唱啲咩歌大听啲咩歌开始几时开始会都因为有兴趣同埋有机会可以表演呢 係我就細个係屋企人会成日听歌嘅。咁其实由黑胶碟啦到听 cassette 带啦跟住 CD 啦。 听啲咩呀听啲边歌嘅、 都会係哥哥啊或者係妹姐嘅歌。 嗰、个年代嚟啦。 咁我自己就听四大天王嗰陣时。 我记得再迟少少啦。 係啦咁跟住就开始听譬如 Sammy 啊 Vivian 嘅歌囉。咁 Sammy 嘅歌我因为我其实睇劇集开始鍾意 Sammy, 跟住就经常听 Sammy 嘅歌囉。 都系咁样。都系一般我哋喺香港长大都系一定系走唔甩㗎啦呢啲即系由以前。一路张国荣啊陈百强啊梅艳芳啊一路就变咗四大天王、四大天王就系、是、即系你嘅历程啦。跟住又中间有学友啊 系啊系啊。 有谭咏麟啊咁样。咁、但系而家呢而家点啊而家你譬如你都系唱返以前嗰啲歌而家淨系唱啲再新啲㗎。 唱自己作品咯。 哦，好嘢，唱自己作品。 都即系有一段时间，再年纪大啲，可能读到中学嘅时候就开始听一啲国语啊，咁就会中意啲创作歌手啦，即系台湾嗰啲咯。 系啊，好多。 咁就开始听咗台湾嘅歌咯，有一段时期。 系。而家都影响你好大噶嗰扎歌，而家嗰排，我谂大约系啊90年代啦，个台湾歌手嗰啲创作型歌手。嗰、那個影響力好大，作咗好多歌。我香港唔夠佢作，唔夠人多，即係唔夠多啊嘛。一唔夠多，佢就會滲曬入嚟噶啦。咁同埋佢哋過嚟唱歌添，嗰啲歌手，所以我哋都好熟悉佢。所以頭先就情非得已，你就好自由咁樣，好自然地融入咗入去啦。 係 啦，呢啲歌都係屬於香港嘅歌嚟嘅。好啦，頭先講話，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你細個有冇受过啲咩正统音乐训练啊？咁样噶？ 其实就冇嘅。细个系都系屋企人听歌就听，跟住之后就系因为我姨嗰啲成日唱 K 嘅屋企。 哦，系咁啫。 咁就不断俾佢哋同化咗咯，即系佢哋唱歌我又唱。 即系唔会话有啲而家一另类，即系我都唔系，我似系你咁样。咁但系有啲另外嗰啲，细个阿妈话一定要你学钢琴啊，要去弹拉小提琴啊，即系嗰啲啊嘛。 冇啊，我都想嗰阵时细个系有想过学琴，但系最后嫌买个琴贵，跟住都冇学。 系噶，以前我哋好少人。即系唔系个个屋企有钢琴嘅，咁我就更加啦吓，咁所以咧就自动就 pick up 咗弹吉他，弹吉他就唔使咁贵啦。 系啊， 第二系悭啲，悭好多，悭钱之外咧，悭地方啦，悭嗰个空间啊。钢琴好麻烦，你又要去琴行练琴，一阵间要揾个老师啊，咁啊，所以弹吉他好啲，自学啊嘛，可以吓自学。不如咁啊，我哋而家我哋一齐各自集体回忆㗎啦集体嘅各自回忆有得。点解呢就讲啊我点样大㗎呢你喺咩空间你喺啲咩地方度长大的。而呢音乐几时进入我哋嘅内心嘅世界嘅呢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一隻好有意思嘅歌嚟。 年年月灵感也浸没了。寒节骨落满地叶黄掉挨下了才发现富丽上片山野花了人太了难得放肆地笑才会懂烦恼尽量忘掉已患病这刻才发现极渺小学会珍惜了儿童有着儿童畏惧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着面岁岁老矣说故事如孩童可睡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了无生趣人群里威 人群顾虑，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谁散于醉都举于心里，红尘飘泊在一日默然回首，和谁还是一对。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才会懂烦恼尽量忘掉，而患病这刻才发现极渺小，宏愿都不重要。儿童有着儿童畏惧，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着面对，岁岁老矣说故事，如孩童可睡，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了无生趣，人群里为人群顾虑，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谁散于醉都举于心里，红尘飘泊在一日默然回首，和谁还是一对。尘世内谁无畏惧，谁无心碎，谁无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淀精髓，年年跨过挫折后默然回首，可说一生的历史，怎会了无生趣，如带着残余顾虑，残余不满残余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还看最后方挥或壮举，决定我成败得失心空虑，然后磨难结晶，将化做翡翠，多得雨水。 系啊，我哋就一路唱呢啲歌唱大，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咦，睇个钟，不如咁啦，我哋合唱只歌。 好啊， 我唔怕先，成个礼拜冇唱歌。多谢阿黄建文， 多谢你 今日咧上嚟二千靓歌啦。咁其实呢只歌咧，即系我不嬲都好中意。啊，后来又发觉，即系左邻右里佢哋又好中意，就摆咗上佢个红馆个台上面唱。互相鼓励嘅歌，永远合用。 别离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在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才经不起这风雨冲洗。别离夜梦和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泪的泪，瞬息间竟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恋意回 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世界一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有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良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真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医管局公布两宗医院事故，其中联合医院矫形及创伤外科病房有肉链杆连同肉链跌落嚟，击中两人。医管局话，涉及嘅肉链杆同埋肉链共重大约750克。触碰到一名女病人的大腿和病房服务助理的膊头，女病人大腿轻微瘀伤，病房服务助理无大碍。医管局说，肉链杆有防自杀设计，负重时会自动跌落，工程人员已经确认有关支架并没有损毁，正是调查肉链杆跌落来的原因。另外，玛加烈医院外科病房一名护士朝早准备为病人进行护理程序时，移动一支床头灯，但是床头灯突然移位松脱，事件之中没有人受伤，院方已经安排有关病人转往另一病床，并且向病人致歉。市建局行政总监韦志成话，市建局透过招标妥服务，为业主在楼宇维修的不同阶段提供专业意见、技术支援和工程报价参考等，但有关报价不应该被视作工程的最低价，业主应该视作基准价格，以便对部分偏离独立估算较大的投标价向承办商查询报价理据，从而判断。韦志成在网志表示，对于一些进行大维修的楼宇，业主关注费用过高，甚至以所谓天价来形容。针对业主的疑难，招标妥服务为业主提供多方支援，在招标聘请承办商阶段，独立专业人士会因应工程标书列明的范围和要求，提供工程报价供业主参考。南韩政府听日起不再强制要求民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在设于大型公共场所的开放式药店内佩戴口罩。 防疫部门认为全面解除室内戴口罩令至今超过一个半月，境内疫情形势整体保持平稳，而且不少民众自行佩戴口罩，因此作出上述决定，但建议民众在出行高峰时段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开放式药店从业员继续戴口罩。至于新冠确诊者出现疑似症状人士或者身处医院、普通药店及疗养机构等高感染风险设施时，就维持需要戴口罩。南韩和美国继续代号自由护盾联合军演，美军再派出 B-1B 战略轰炸机参与。南韩国防部说，韩美空军在南韩西部海域和中部内陆上空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美军 B-1B 战略轰炸机相隔16日再次飞临朝鲜半岛，南韩空军 F-35A 隐形战机和美军 F-16 战机亦都参与演习。南韩国防部说，今次演习彰显稳固的联合防卫态势，以及美方对南韩延伸威胁承诺的执行力，增进韩美空军联合作战能力、协同能力和战时战略打击能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晚有薄雾，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温暖潮湿，同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国剧830，输赢。 做销售人员嘅难，可能你讲唔出。不过销售专家周月就咁讲啦， 仲记得有人你同我讲你想做 sales 嗰阵 ，sales 太难做啦， 识处理，仲要识执手尾，真系好难。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系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入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同礼让其他车辆。而喺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嘅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喺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嘅交通情况。驾驶嘅最高境界就系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香港舞蹈团首次联同本地专业青年管弦乐团传承哀乐，演奏著名作曲家伍卓贤谱写的乐曲， 加上千回百转的光影效果，为观众展示舞蹈和管弦乐的化学作用。 這次呢是我們三個很重要的藝術範疇聚在同一個空間啦，舞蹈啦、音樂啦和管弦樂啦，那我們這次拍著全城愛樂一起合作啦，都是很難得的一個機會啦。那作曲家伍卓賢先生，他對舞蹈的音樂創作是有一定的心得的，大家都知道他還做很多的音樂的創作啦，咁所以以佢作為一個點啦，將舞蹈同埋管弦樂擺埋一齊，係一個都幾深嘅一次嘗試咯。唔單純係伴奏咁樣一個概念㗎啦，其實我哋將嗰個管弦樂嗰個位置都擺得幾重要嘅，係同舞蹈嗰個表演係平排嘅。即係我自己作為一個導演嘅角度，我都將佢哋係視作表演者嘅一部分咯。仲有就是一些影像，影像的力量其实都很大的，就是一起去见证那个音乐的那个力量。 谢谢香港舞蹈团艺术总监杨云涛介绍这一套由香港舞蹈团与及传承爱乐合办的演舞倾情。 4月21至23日，香港演艺学院香港赛马会演艺剧院，详情请浏览香港舞蹈团的 Facebook 专页。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hope I didn't wake you while I got a second wait. And though you understand,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you, the words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Yeah, I know it's kind of strange, but every time I'm near you, I just run out of things to say. I know you understand. Every time I try to tell you, the words just came out wrong. So I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以前好好用嘅呢只歌，即系尤其是啲识弹吉他又识唱歌，但系咧系好怕丑嗰啲咧。你细个唔系好怕丑噶，杰文啊？ 怕丑噶？ 怕丑噶，咁啊啱啊！你如果不过呢只歌唔系你个年代，如果你学过呢只歌，因为佢又话我乜嘢都唔识讲啊，我次次咧一见到你想讲就开口及着你，咁啊讲唔出我心里边即系好。好中意你佢嗰樣嘢，咁呢個係真嘅，即係就算幾現代，我諗而家都有人怕醜嘅，不過就比例上係大膽咗好多啦。 嗯， 整個 WhatsApp 俾你講咪算咯，係以前真係要揸個吉他唱只情歌，一路唱嘅時候咧，即係都唔敢望佢嗰啲咧。 嗯 ，I have to say I love in a song， 用只歌嚟話俾你聽，I love you 嗰三個字。咁其實唱歌好㗎，因為唱歌可以表達所有自己唔敢講或者講唔出或者冇機會講嘅心聲，係咪？今日我哋嘅特別嘉賓咧就係黃劍文，一把劍嘅劍，話有文有武嘅，即係可以幾好啊個名。 應該屋企人想我係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可以弄劍又得嚇，即係文武相全嚇。咁啊，阿劍man咧其實就喺個歌唱圈嗰度咧，可以講係其實。都唱咗好耐，亦都即系嗰个质感好重嘅。意思即系成日都有表演啊，亦都好多 fans 喎你。 都还好嘅，我都系入咗行就七年咯。 系啊，都七年。 但系由追梦都十几年啦，即系十二年噶啦，都有即系由参加歌唱比赛，不断追梦咁样。 你参加过啲咩歌唱比赛？ 以前去咗台湾先嘅，咁香港就系啲社区比赛啦，咁跟住就去咗一去咗去台湾参加超级偶像，跟住好多 超级偶像即系等于香港啲 巨星 嗰啲咁样。 嗯，咁我翻到去香港都有参加巨星嘅，系啦， 第一届、第二届， 第一届， 哦，第一届添。 嗯， 巨星第一届即系 许廷铿 佢哋啦， 小巧 系啊系啊系 ，OK， 咁哎呀，好惨啊，好惨啊！虽然个吉他唔系我都有少少肉痛。我最惊咧，即系系啊，就摆得唔好啊。有时就咁样个吉他咧 ，casual 得滞咧，唔好意思 啊。可以可以， 系啊， 佢冇事啊。 系虽然系啊，我好肉痛。不过你而家呢一种嘅吉他，好坦白讲，系硬净好多嘅。我哋以前嗰啲咧，系即系手做嗰啲 classical 吉他咧，好容易会烂嘅，好惨啊！我嗰个其实花咗，已经跌过好几次。Anyway， 唔紧要，吉他唔会跌烂嘅。 嗯， 啊，啲断条线咧就仲好。点解啊？你知唔知？ 点解啊？ 断晒啲线咧就冇得弹。 哦，冇得弹。 啊，咁好咯，系咪？即系自己赚翻下自己先，即系冇得弹，冇得弹。啊，而家有得弹啦，跟住一阵间咧，佢中意咧就可以自己揸个吉他，啊，然后唱翻自己嘅作品啦。咁啊，阿建文咧，因为我都有睇你嘅演出嘅，啊，咁所以都知道你嘅即系少少经历啦。因为你喺台上边都会好好好即系好忠心咁样，即系真系好坦率咁样咧，讲晒自己嘅经历出嚟啊！咁啊，即系非常之即系估唔到噶，啊！你个经历都好 dramatic 啊！真系有时拍戏都未必一定可以拍得出。咁anyway， 有机会咧就大家分享一下啦。 好啊， 今日咧我哋就可以即系将你自己喜爱嘅歌曲咧可以。即系随心所欲地喺二千零个，包括呢一首诗歌，我都好喜欢即系原唱呢一只嘅《全因为你》嘅歌，佢都上嚟呢度唱过唔止一次啦。咁不如男声我好似未听过，因为邓婉文咧系女仔啦，佢原唱啦，听下建文唱呢只，你觉得呢只歌系点嘅？个感觉？ 我就是听完唱去开始中意呢首歌啦，是个 message 令我觉得人生可以有希望咁样，即 是 有个转变咁样。 是OK。全因为你。 常言道人生像演戏，回看这生精彩，因有你。人在世，永恒何在？或如流星闪耀掠过，是你令我人生找到靠倚。死呀！中你伴我过渡，欢欣里风光里，你共我同在。当身处孤单伤痛，来拥我一怀，你是我神，是我奇妙救恩，全因为你令我一生都佳美，你令我生命从空虚化做传奇。无论我壮如红日，或如黄昏般渐渐老，是你令我如鹰般高飞，全因为你令我一生都从空虚化做传奇，唯独你是我拯救，我终不自死，直到永远从心底赞美。生都解 生命从空虚化做传奇，唯独你是我拯救，我终不至死，直到永远，从心底赞美。唯独你是我拯救，我终不至死，直到永远，从心底赞美。 一首在诗歌界都流行了很多很多年的歌了，就是咪咪听原唱的全因为你。咁呢首歌对你嚟讲，或者好多其他你鍾意唱嘅诗歌，对你哋嘅生命，你觉得嘅系咪好大影响？ 我觉得呢首歌俾我系好有力量嘅，即系可能佢尤其是提到喺孤单伤痛嘅时候，你拥有怀，即系我哋走嘅道路有神去看顾就唔孤单咁咯。因为好多时我哋经历好多孤单嘅时候啦，一个人嘅时候啦，面对好多困境嘅时候啦，咁但系呢首诗歌就会提醒我，就系、是。我是可以不孤单，有神的陪伴，甚至我们即有很多朋友仔啦，即身边很多支持我们support我们的人，那这首歌就成为一个提醒。 是啊，对于自己可以唱，就算不懂唱的就听都好的，有时歌呢就真的那个力量实在太大，就算不是宗教任何的歌，即我觉得不一定要说我一定要听嗰啲好高档嘅音乐㗎喎，或者我要听古典音乐㗎喎，咁其实我就觉得唔需要咁样諗嘅。即係音乐有应该冇分界限嘅。可能简单到一隻歌仔，一隻以前嘅传统嘅可能个月光光照地堂啦，都係会有一种力量喺度，你不知不觉咧就入晒个脑，即系等于我突然间记得咧，我妈妈即系去世之前咧，即系佢都年纪好大噶啦，当件事，咁佢已经有少少即系认知障碍啦。咁佢突然间咧，我揸紧嘅车，即系送佢去一齐去饮茶啦，咁样，咁我无端端咧，佢唱咗好多歌仔出嚟。一听就知道咧，系嗰啲好传统嗰啲广东嗰啲以前我都唔识嘅，从来冇听过呢啲，即系大家都冇听过嗰啲传统嗰啲歌谣。咁可能佢哋细细个嘅时候，啲老人家教佢或者喺啲唔知喺边度学翻嚟嘅，但系咧就认知障碍嘅老人家就系咁嘅。佢近嗰啲你唔记得晒噶，咁但系远嗰啲咧。远到佢细个嘅时候嗰啲咧，佢可以一字不漏咁样喺度唱，真系几奇妙啊！你话即系音乐，系可以入咗个脑嘅，即系 somewhere 喺你个脑袋里边存咗喺度好多好多好多年，其实冇消失到。咁希望呢啲歌咧都一路永远流传落去啦。我最希望做嘅事就系、是、其中一件事叫做靓歌保育，咁啊将啲好嘅歌，唔一定要话边一类嘅歌，用任何方法，留到头先嘅建文，再喺度又唱自己个男仔版本嘅《全因为你》，咁又多一个 version。因为今晚起码咧，就算你唔录唱片都好啦，今晚你个录音，你自己又可以听翻咧。你个朋友、你个 fans、你嘅教友，可以上翻个 RTHK， 多啲 HK， 同我哋一齐三个小时，唱多只噶啦，要 好。 你介绍啊！你跟住呢只 呢首歌系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因为好多朋友会点唱呢首歌，所以系啊，特别送俾佢哋。 原本系边一个原唱？ 卢广仲噶 哦， 台湾 嘅歌手系，佢都系好似你咁样揸住个吉他，不过佢吉他好细个，有时着条短裤， 系 好有风格嘅卢广仲。 Ooh, believe 指着我，告诉我自己，越想努力，更闪光的影，越无法抽离。真透明，刻骨铭心，只有我自己。好不容易找出真心的勇气，你沉默的回应是声音，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谎言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我这飞上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奢侈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想你的城市，我这飞上天空的钥匙，你可以翱翔，还有我为你坚持。刻在我心的名字，忘记了时间的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 心底的名字，当然好激情嘅，内心激情嘅一首歌。我跟住唱呢只歌咧，同个改名都有关系，不过咧就另外一个情怀啦。因为我细个读书嘅时候咧，就俾人改花名嘅、嗯，我哋互改啊，我都好中意改人哋花名，即、嗯、系我啲譬如欧瑞强改欧瑞棉啊，傻仔强啊，即系乜都出齐。咁啊，不过呢个名咧，我都希望大家可以印喺个心底里边， 嗯， 啊，旧同学最好永远记得。 所以跟住呢只歌咧就叫做唔好欺凌人之余咧，亦都唔好改我花名吓，唔好取笑。改花名唔紧要，不过唔好真心取笑。呢只歌咧个意义就系唔好欺凌别人，系特登写俾 Don't laugh at me， 写俾一啲被欺凌嘅朋友。短短地嘅民歌。I'm a little boy with glasses, the one they call a geek.A little girl who never smiles cause I've braces on my teeth And I know how it feels to cry myself to sleep 心近视架圈几个听不清的耳朵如果是添的主意你不必取笑我不需计较那么多世界同和这首歌 Don't laugh at me Don't call me names Don't get your pleasure from my pain 将有线献出的一些愿做好关怀的天使 Don't laugh at me、Don't laugh at me Don't call me names Don't get your pleasure From my pain In God's eyes We're all the same Someday we'llHave perfect wings Don't laugh at me Don't laugh at me Don't laugh at me Please Windflowers 将时间带到十点零十分，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哋系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嘅拍档有 Vince 荣师同埋阿坚哥，系咁啊！当然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头先已经出现咗一小时，亦都唱咗好多好听嘅歌送俾我哋，多谢阿黄建文、阿 Kim Man 啊 ，Thank you Albert， 系 Thank you， 咁阿 Kim Man 咧就带埋吉他嚟添， 嗯 ，check 一 check 有冇即系磨损到。跌咗落地下，吭一声，好彩我哋有啲地毡。而家我哋喺一个一号直播室嗰度咧，啊，啲回音大啫，其实唔系跌得好伤，应该吓。OK OK， 啊，咁我哋系直播紧啊嘛，咁所以咧，嗰啲沙沙石石、叮铃叮铃咧，吓都唔出奇噶，啊，激到嘛。不过唱歌咧，就真系，我系中意咁样玩嘅，即系好似我以前少年时代咧，我都系咁嘅，揸住个吉他围埋啊，咁啊唱啊，唱两句又，哎呀口渴啊，我饮下嘢先，咁即系乜都得嘅。咁今日咧，即系我哋虽然咧，我哋嘅特别嘉宾咧系后我唔知几耐啊，起码有两代啦，起码咁，但系都可以倾下啲经典歌啊，啊经典嘅朋友啊。咁大家都而家已经周围开电视啊，或者系听电台啊，都会即系。会留意一个消息，就是咧，佢今年咧就系张国荣，即系 Leslie 啊，逝世二十年啦，原来眨下眼，你有冇印象嘅？二十年前， 当时我谂好细个啦，但系都知道呢个消息啦， 系 啦，咁都惊讶嘅，成件事系咯， 喺四月一号， 嗯， 咁所以咧，即系四月嚟紧四月一号咧，就即系就。每年都是的，不过今年都特别重要一点啦，因为二十年、大家的歌迷都会悼念他。所以今晚我们都会唱回 Leslie 的歌、由新一代的黄建文和我们演绎的 Leslie 的歌。这首歌叫做 我。 I am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是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谁都是造物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都藏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养成会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秋。多么高 在玻璃屋中快乐生活，对世界说什么是光明和磊落，我就是我，是夜色不一样的烟火，天空海阔，要做最坚强的泡沫，我喜欢我，让蔷薇开出一种结果，孤独的沙漠里一样盛放的这 是张国荣的一首《我》，有阿建文今天咧就心情烟火。讲起阿 Leslie 咧，就佢1977年出道，亦都同年咧佢四月到咧，我印象中就参加呢、這、一个当年咧丽的电视咧，你知唔知道有丽的电视？ 有听过 啊，听过吓，即系其实亚视嘅前身嚟嘅、就举办咧佢每年有一个叫做亚洲歌唱大赛。咁啊，真係請咗一啲外國嘅嗰啲菲律賓啊咁樣，其中有一個一屆嘅冠軍係丁馬卡道啊，即係菲律賓人嚟嘅，咁係香港嘅菲律賓人。咁啊，當然主要咧都係我哋香港嘅參賽啦，咁叫做亞洲歌唱大賽。咁因為應該係咪77年係咪因為轉咗亞視咧？我唔係好記得。不過咧，我好印象更深刻就係 Leslie 參加比賽，咁佢當日咧。就穿着全身的白色的，很有型，红色的丝巾，然后穿对 boot 的，我记得啡色的对 boot 应该。因为为什么？因为我那年跟他一起他就唱完这个比赛呢，就被唱片公司看中，就即时在后台看中他，即是在下面看着，他就赢不到冠军的，但是就签他，就没有签到个冠军，即是独具慧眼。咁我啱啱嗰年就又簽咗呢間唱片公司，咁所以係同佢一齊出道，一齊灌唱片。但係我印象更深刻嘅就係佢唱咗我偶像嘅一首歌比賽，唱住英文歌，叫做 American Pie 咁佢我嘅偶像之一啦，就係 Don McLean， 佢當年嘅成名作。可唔可以抒情地回憶一下嘅嗰種？我唔記得隻歌，哇！太耐冇唱。A long, long time ago.I can still remember how the music used to make me smile. And I knew if I had my chance that I could make those people dance and maybe they'd be happy for a while. But February made me shiver with every paper I deliver. Bad news on the doorstepI can take one more step. I can't remember if I cried when I read about his widowed bride. Something touched me deep inside the day the music died. So bye bye.Miss American Pie Drove my Chevy to the levee But the levee was dry Then good old boys were drinking whiskey and rye Singing this would be the day that I die This would be the day that I die So byeBye, Miss American Pie. We drove my Chevy to the levee, but the levee was dry. The good old boys were drinking whiskey and rye, singing, this will be the day that I die. This will be the day that I die. Did you write the book of love? Do you have faith in God above? If the Bible tells you so, now do you believe in the rock and roll? Music sings your motto so, and can you teach me how to dance real slow? Well, I know that you're in love with him, 'cause I saw you dancing in the gym. We both kicked off your shoes. Man, I dig those red blues. I was on the lonely teenage, a broken buck with a pink carnation and a pickup truck. But I knew I was all of love the day the music died. I started singing and bye bye, Miss American Pie. Drove a Chevy to the levee, but the levee was dry. The good old boys are drinking whiskey and rye, singing, this will be the day that I die. This will be the day that I die. So bye bye, Miss American Pie. We drove the Chevy to the levee, but the levee was dry. Then good old boys are drinking whiskey and rye, singing, this will be the day that I die. This will be the day that I die. 呢首歌咧，呢首歌原本好长嘅、长一倍都有吓，因为仲好多歌词。呢、个特色就系好多歌词，咁啊差唔多讲咗即系美国嗰啲近代史咁滞吓，即系 Don McLean 嘅名作叫做 American Pie。咁当年系 Leslie 啊，就系凭呢只歌咧就即系出道参、加呢个比赛啊，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嘅啊，白色衫白色裤啊。一对 boot， 然后红色的颈巾。讲起张国荣，你有啲咩印象？ 我睇《金枝玉叶》认识哥哥嘅，应该唔系其实系啦， 实想追啦咁样， 系啦、 追啦。 咁好多经典歌有听嘅，但系开始认识哥哥就系《金枝玉叶》咯。咁、就开始中意睇，中意听佢嘅歌咁样。 哇，佢好多戏啊！咁就同梅艳芳咧就特别合拍嘅佢吓，咁诶。即系我觉得佢即系最入戏系同梅艳芳嗰出 诶《胭脂扣》 啦，系啦，我就最喜欢佢嗰套戏，咁啊真系好似度身订造啊，直情系演紧佢自己咁样，就好好嘅演技。当然系即系超靓仔，咁所以不如你又再选多只张国荣嘅歌啦。 系咁呢首歌都系。哥哥自弹自唱的时候，我是被他摄住的一首歌来的、有心人。 寂寞也挥发着余香，原来情动静是这样，曾忘掉这种遐想，这么超乎我想象，但愿我可以没成长，完全凭直觉觅对象，模糊地迷恋你一场，就当风雨后潮涨。如果真的太好，如错看了都好，不想证实有没有过倾慕，是无力或有心，像迷像戏，谁又会似我 哨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是无力，但有心暗来冥往，谁说这算是情愫？也挥发着余香，原来情动静是这样，曾忘掉这种遐想，这么超乎我想象，但愿我可以没成完全凭直觉觅对象，无地迷恋你一场，就当风雨下似了场。如果真的太好，如错看了都好，不想证实有没有过经过，是无力或有心像迷像戏，谁又会似我演得更好？从眉梢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是无力，但有心暗来冥往，谁说这算是情愫？从眉梢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是无力，但有心暗来谁说这算是情愫？ 阿哥哥嘅好歌好多嘅， 嗯， 包括呢一首《有心人》。都好多佢嗰啲 fans 咧，就超中意咁啊！譬如有追啊咁样， 嗯、 我哋比较即前一啲啲咧，我哋都好中意啊，为你钟情啊， 系 啊，甚至乎佢演电视剧嘅时候嗰啲浓本多情啊嗰啲、嗯，有冇听过嗰啲？ 有 啊，都有吓、啊， 有 啊咁啊嗰啲系佢初初演电视剧嘅时候咧、唱嘅主题曲。咁啊，头先嗰啲咧就系即系后来啲嘅电影啊咁样啦。有心人啊，追啊，等等。第一个钟咧，原来系十点半噶咯噃，十点半即系话过咗一半嘅结文。 嗯， 啊，系咪好似啱啱 warm up 咁咧？ 系啊， 好似哇，得翻一半啊，系啊，三个钟头听落好似好长咁。 系 啊，其实真系唔够喉。 系， 希望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都好似系我哋咁谂。系、 嗯、 啊，今晚好想听多啲歌，唔系好够喉，咁就唔好瞓住咯。十二点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巴城巴将会在七月合并专营权，新巴为四部巴士涂上成立初期使用的橙绿色波浪纹，并且在车身印上光荣告别新巴的标语。其中两部巴士听日起行驶过海新路线 694S 来往调景岭至小西湾。 驾驶将军澳过海线超过20年嘅新巴车长朱海林话：，好喜欢驾驶巴士，20几年嚟都系驾驶新巴当年首条过海路线694号。难忘多年嚟见证乘客成长，对于营运25年嘅新巴品牌即将结束，佢表示不舍。新巴亦都正系陆续翻新多架退役巴士，包括以湖水蓝配色嘅车厢、楼梯为曲梯嘅富豪巴士，计划未来向公众展出。大角咀一间院舍星期五晚有两名长者争执，其中一名74岁男子受伤送院，延至寻日朝早不治。警方拘捕怀疑涉案的75岁男子，他涉嫌误杀，正系被扣留调查。案发在星期五晚上大约9点几，呢间位于爱华街的院舍职员报案，指两名长者怀疑用手互相袭击。男事主曾经跌倒地上，他没有表面伤痕，清醒送往广华医院治理，现知寻日上午10点几证实死亡。旺角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稍后将会安排为死者验尸以确定死因。釜山花剑大奖赛决赛，奥运金牌得主香港代表张家朗赢得亚军。张家朗在决赛面对意大利剑手科干尼，最终张家朗以两剑之差饮恨，23-15不敌对手，得到第二名。至于港队另一名剑手蔡俊彦就在32强出局。日本外相林方正到访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与总理索加雅雷会面，是首位到访当地的日本外相。日本外务省表示，林方正关注所罗门群岛去年与中国签署安全协议的后续发展，指日方准备好在海事安全方面提供援助，并寻求与太平洋岛国建立伙伴关系，透过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另外，林方正就日方计划将福岛核电厂100万吨经处理的核废水排放入海，寻求所罗门当局理解，并且转交首相岸田文雄的陈伯信。索加雅雷说，希望日方确保安全释放核废水，排水过程亦都要公开透明。中方早前表示对各国与太平洋岛国发展关系不持异议，中国无意与任何人在太平洋岛国地区比拼影响力，亦都没有兴趣搞地缘争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晚有薄雾，气温介乎20-24度，吹和缓东风，听日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温暖潮湿，同埋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唔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广播95周年， 十大中文金曲， 最佳进步奖候选名单包括。A.P. 潘宇谦、石山佳、安俊豪、吴若希、姜黎文、施康桥、洪家豪、陈明喜、应志月、细猫。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无论系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系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复活节假期就嚟到啦，系咪仲烦紧带小朋友去边度玩呢？不如带佢哋一齐试下整帽子琴啊！ 一家大细去学整同学玩拇指琴，上完堂之后仲可以喺屋企大合奏，你话系咪够晒充实先？ 我就觉得要趁住假期学下画画，尽情发挥创意嘅同时，又可以放松自己。一于就学下曼陀罗彩绘啦。听讲画曼陀罗其实系一种冥想嘅方式，仲可以透过制成品睇到当下自己嘅精神状态添。 既然系咁，我知有一个活动系可以同时学整拇指琴同画曼陀罗嘅，仲会用到回收翻嚟嘅木材做材料添。听下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教育部艺术主任林晓晴嘅介绍啊！ 其实我哋搞咗几次拇指琴挂饰同埋曼陀罗彩绘亲子工作坊，咁我哋希望咧大人同小朋友一起去合力用我哋农场入边回收咗翻嚟嘅木材，去一起制作一部掌针 size 嘅拇指琴。咁佢哋可以喺农场入边咧探索下周围嘅，例如树轮啦，或者系菊花啊嘅花纹，并且应用喺呢一个嘅拇指琴上面，咁就可以将佢哋嘅艺术元素大爆发应用喺琴上面啦。咁佢哋亦都可以喺呢一个旅程上面啦，去睇下呢啲木材喺倒塌咗之后，佢哋点样去获得第二个生命。咁翻到屋企之后，佢哋亦都可以一人一琴大合奏，喺屋企入边重温翻喺森林入边嘅大自然气息同埋声音，并且去享受呢一个音乐嘅美妙啦。 加道里农场暨植物园会喺4月12至13号举行拇指琴挂饰与曼陀罗彩绘亲子工作坊，有兴趣嘅家长记住留意啦。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分秒必争，分头行事，分分钟需要你。 你究竟想分乜嘢啊？ 我只系想话你知，星期二就系24节气嘅春分，分系代表平分，即系昼夜长短相等嘅意思。 春天湿气重，保持身体干爽，即系去湿非常重要。再加适量运动，出下汗，可以带走体内湿气，人都精神啲啊！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仍最爱。 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 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 is to save every day 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 just to spend them with you. If I could make days last forever, if words could make wishes come true,I save every day like a treasure, and then again I would spend them with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ed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I've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Time with. If I had a box just for wishes, dreams that had never come true.The box would be empty except for the memory of how they were answered by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ed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I've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Time with. Time in a bottle. 希望将啲时间呢入喺个樽度，搵个樽塞溫住啲时间，唔好俾佢流走。意思即係怨叹呢时间太短。原作者都是这么想，所以他走的时候都不愿意地的。Jim Croce 的名作就叫 Time in the Bottle， 时间虽然说可以放在樽里面，但是都不理你，不断地流走。10点41分的了，我们2000年再重聚过了一大半，一半而已，一半多少少。今天呢我们三个呢就会和王建文一起 jam 过。建文，王建文英文就咁叫 Kim Man， 就最好啦吓。咁 Kim Man 咧就就头先嘅略略介绍过自己啦吓。咁当然你有好多朋友都已经识得你，都会有 fans。咁但系即系我哋成日都唔记得嘢嘅。咁之前咧，即系七年前入行，咁唔算长噶，好坦白讲。真的因为我们很多所谓新人呢在我心中呢全部都超过十年。如果你我看歌呢十年之内的这些新到真的很新的了，对我来说。那么二十年到呢就叫做 OK 了。 OK。 所以 要捱到二十年。 我们找到我不是说人就是歌。 OK， 这个。 找到这位啊 ,Vince 啊。 是。 你都是后生女啦，我当啊，我当你，我当你。那么你Kim Man 更加后生少少。不如找一隻呢，即係我哋橫跨呢，即係我哋我嘅年代到你嘅年代，你嘅年代到嘅 Kim Man 年代嘅一啲歌啦。即係应该都係廿几年㗎啦呢隻歌。 差唔多啦。 梗係啦，即係黄海芹同埋周慧敏，即係初出到冇几耐嘅周慧敏。你熟佢啦，就熟 Vivian 啦， 王 建文系咪啊？你问下佢，呢个歌几时？一定超过二十年。 嗯， 即系通常都系会一定超过二十年嗰啲歌咧，先会记得。 嗯， 太新我哋未必识。呢个歌咧叫《情未了》啊，好听嘅一首歌嚟。咁啊，今次咧呢个配搭咧，就唔系我同 Vince 啊，系啊 ，Kim Man 同阿 Vince 续完呢一个情未了。 像迷幻如梦初醒的一对眼，似夜晚星光一般璀璨，思想在心间，浓情从未淡，这份爱的感叹，这一生不退减。 回头望，从未懂开口讲爱你，放下你已是再会无期，但长伴心扉，友情全属你，纵是隔开千里，灵魂内永久不死。I'll be loving you forever 天知晓，你终于 啊，依依不舍得你走， 暖暖的心也没有被带走，仍留在暖暖的手。 即系话仲有延续嘅，一阵又再唱啦，天使，等佢未了啊嘛，未完嘅件事。多谢晒阿建文啦，同埋阿天使合唱呢一首《情未了》。咁啊，好多呢啲歌咧，头先讲话即系眨下眼咧，就会系随时。你以为佢好似啊，都好似昨日嘅事啫，原来二三十年嘅呢啲廿几年前嘅歌嚟。在我哋嚟讲都算系唔系太旧。咁如果而家啲所谓经典歌咧，我谂随时都会即系30年过外，都系好新嘅啫。有时你中文歌你都唔好以为啊，中文歌系新过英文歌啦，唔系又唔系嘅。好多其实即系我亲眼睇住啦，亲自播啦，因为我好记得嘅，因为我做 DJ 嘛。咁啊早上做，咁每一个朝头早咧都会好开心嘅。除了即会准备做节目就会有啲新嘅歌咧抌入嚟，因为譬如今日系即系新嘅一天啦，尤其是星期一添，咁咧会有啲歌手咧有啲新歌派台啦。咁以前我哋派台点咧，系可能系一个录音带嚟嘅，你知边啲录音带？ 倒带嗰啲 cassette 带？ 唔系啊，唔会啊 ，cassette 带太差啦嗰啲声。即最初的时候我哋用嗰啲碌带啊， 哦 ，open reel， 嗯， 而家都仲有嘅，仲我哋都仲有时会用紧，但系就嗰啲系以前全部都系嗰啲最幼嗰啲啦，有碌带，咁啊后来咧就即系入咗嚟之后，就可能耷落去一只嗰啲即系一只嗰啲插入去嗰啲卡嘅咁样啦吓，咁、但系我哋电台咧就用嗰啲咧就 cartridge， 成盒咁样，因为我哋叫做 cartridge， 即系一个盒咁样，你有冇见过呢啲咁嘅嘢？成盒嘅，即系长形嘅胶盒嚟。咁但系里边就藏咗啲录音带嗰度啦。咩？因为方便啊嘛，一拍拍入嗰啲机嗰度，一揿咁就开啦。咁啊，而家就唔使添啦。啊，咁啊，你喺个电脑嗰度揾咯，系咪啊？即系传咗俾你，都其实冇碟都得噶啦。咁啊，后来就用 CD 啦。咁 CD 之后就而家就变咗。电脑啦，咁呢啲情未了，以前真系，系啊，一盒带佢一卡咁样，一怼怼又一成洞洞嘅，我哋好多呢啲歌，咁啊，当然我就喜欢一啲现场唔使用卡，但用真嘅最好嘅。建文就揸住个吉他啦， 系， 咁啊，头先嗰个我好欣赏嘅绿色嘅吉他，竟然有个绿色吉他都有。唔系冇就得啦，系其他啫。咁呢个牌子我都有好几个， 系 去弹几下嚟听下你自学噶。 都算系叫做都系翻教会嘅时候，嗰阵时细细个十几岁就有人教咯。 哦，有人教， 咁就要自己练咯。 咁当然啦，冇理由同你练埋嘅。有人教好幸运噶啦，真系好开心噶啦。咁而家弹得一手好吉他就可以自由自在啦，因为。唱咩都得噶嘛，尤其是自己作嗰啲，作嘅时候都揸住吉他作噶啦， 都系， 都系， 嗯， 直情而家不如咁咧，将你当日作呢只歌嘅时候咧，啊，终于可以完成啦，呢个心血，嗰种感觉带翻嚟俾我哋，呢只歌几时写就因为点解要作？ 都11年前，咁当时咧就觉得未为过妈妈做一啲嘢， 系， 咁好想佢。 为佢录歌。咁去到台湾嘅时候咧，我个朋友就甩咗底。咁其实佢话会帮我录歌。 系啊， 系啦。咁 跟住去台湾录嘅，特登去台湾揾佢。 因为嗰段时间去台湾参加歌唱比赛、哦，所以就识咗。咁跟住。俾人甩咗底，咁就都好唔顺畅啦，成件事咁好难过。咁嗰阵时就咁啱又出到去又落雨啊，淋住雨咁样。 系啊， 咁跟住喺一个便当路边摊就食嘢，咁就好孤单嘅感觉，就写咗呢首歌。 真系凄凄惨惨戚戚嗰啲，系啊，都系今时今日嘅感觉同唔同一样。 好， 你介绍下只歌嘅歌名。 呢首歌叫《远走》，就系咯，即系。当时就是这样的心情去写，希望你都喜欢。Okay, 感受一下。 好。 我的心到底飘到哪里？你的爱已经不在这里，你到底在哪里？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旅行，我一个人就到了这里，是我们最熟悉的风景，才不是我和你，我的泪也不小心一路下滴。成长，你要闭着眼忘掉，我要再安静，你想着你的声音和你的微笑，你要往远方去远走，我要站在这里不走，我要拍下这个世界最美丽的风景，到处旅游。我的心到底飘到哪里？你的爱已经不在这里，你到底在哪里？我们不是说好要一起旅行，我一个人就到了这里，是我们最熟悉的风景，再不是我和你，我的泪也不小心一路下滴。 走到去台湾所写嘅只歌，亦都送俾母亲。 嗯，系嘅， 都系你嘅故事。我有另外一位朋友咧，佢都好中意写歌，系人都知道一个好出色嘅唱作人，叫做陈百强。咁啊，我哋嘅年代，我哋嘅朋友，佢嘅故事由向雪怀为佢用歌词谱上佢嘅乐曲。叫做我的故事，藏着以往故事的脸，走进再走出一天，双眼的茫然，偷看每天，似是完全无记忆，似是完全无认识。沉默里回头望身边的改变，时候对我继续欺骗，总会等到新一天， 一个青年人，为谁眷恋？只是完全无意识，只是完全无目的，然后却仍然愿企在遥远。问可否感到，给你望见到的不是我？问问声我为何只会日日过，想得更多。谁道挚爱永远不变？只要彼此都相恋，苦痛的谣传，泪人不浅。往事全无痕迹，困在重重墙壁，谁没有从前让快乐重建？是全无痕迹，困在重重墙壁，谁没有从前让快乐重建？时候对我继续欺骗，总会等到新一天。一个青年人，是谁眷恋？只是完全无意识，只是完全无目的，然后却仍然愿企在遥远。问可否感到，给你望见到的不是我？问声我为何只会日日过，想得更多。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滴哒哒哒。滴答滴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答。 we can try. So don't just throw your love about. It's not too late to find out before the sand has all run out of the hourglass. The carnival is here, the clowns appear, plastic painted people hold each other near. Hopes are always high, they echo off the sky. When it's over, there's just a lonely sound of goodbye. Before the rivers run dry, before the last sad goodbye, let us be kind. We can try. So don't just throw your love about. It's not too late to find out before the sand has all run. Now it's all around us now. How I want you, girl, to lie beside me now. While the stillest time and all my poems still rhyme, let me love you now. I can drink the good, good wine before the Glass Song 或者叫做 Blue Balloon， 就等于那些时间的漏斗，啲沙不断咁样流落嚟，冇停噶啦。时间到咗11:11，今日我哋特别嘉宾是黄建文 ，Kim Man。喺音乐嘅世界里边，好似呢只歌一样。无人驾驶。 你说你爱错人，凑着命运弄人，不知当初怎被吸引。想当不甘心，常在问，谁带领你去为爱牺牲？难道你想不恋爱就可以不恋爱？爱拿得起，也不太易放低。与某某碰上，然后彼此欣赏，我都不清楚怎样恋上。仿佛一颗心自己懂得思想，逃过我控制自作主张。谁在驾驶？心底渴望指引新的方向，我们只可以看着他恋上。如乘坐快车，但无人在驾驶， 仍无人能预计哪个站会自动停低，我的感情在加细，自然凭直觉追踪这一切，是哪一个站或哪一个人非我力量控制。碰上然后彼此欣赏，我都不清楚怎样恋上，仿佛一颗心自己懂得思想，逃过我控制自作主张，谁在加晒心底渴望指引新的方向，我们只可以看着他恋上，如乘坐快车但无人在驾驶，亦无人能预计哪个站会自动停低，我的感情在驾驶，自然凭直觉追踪这一切，是哪一个站是哪一个人非我力量控制，实在都想过要给我的心操控我摸，他想爱谁我非爱都不可，都也没法躲，如乘坐快车但无人在驾驶，亦无人能预计哪个站会自动停低，我的感情在驾驶，兜兜转的我完全无法飞，是哪一个站是哪一个人非我力量控制，这解释了吧为何遇上他，难自制。 司机朋友千祈唔好用嗰个无人驾驶嘅无线，香港都未流行啊！我谂未来嘅世界咧，就真系所有车都唔使自己揸，有道好嘅就可以咧，就架车一路去目的地嘅时候，你可以听住我哋嘅电台，听住呢个节目。不过话时话就真系有嘅，咁不过真系唔系开住车，特登咧将架车揸到去一啲同香港的边境近的地方，我讲的是深圳的居民，然后停低个车，每逢星期的晚上都是这样做的，他说然后做什么呢，就听着个节目，听完三个钟之后你就揸个车回家，都叫做无人驾驶。跟着下来我们找下 Vince， 刚才答应了情未了之后，既然未了就继续谈下情，不过这个谈情就麻烦了，有啲留言啊喺度串动，你哋自己解释翻啦，你哋真定假啦，系咪留言嚟嘅咧？王建文合唱边时？ 渐渐苍白。 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指指点点， 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渐渐改变，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传来传去，请相信我的心纯真如往昔， 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最真的心。 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 你不必在乎， 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指指点点， 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渐渐改变，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传来传去，请相信我的心纯真如往昔， 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直到何时能平息，流言传来传去，请相信我的心纯真如往昔，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最真的心。 歌名叫做《留言》，原唱是 林隆璇同 Vivian 周慧敏。 系啦，我记得啊，最记得嘅 Vivian 同呢个参隆璇嘅人。好，其实当年介绍呢只歌都系好笑。歌名叫做《留言》。继续，我有今晚嘅特别嘉宾王建文。如果你知我苦衷。 你说你从来未爱恋过，但很珍惜跟我在消磨，我笑我原来是我的错，裂开的心还未算清楚，如此天真竟得我一个，付出的心你收不到吗？如果你知我苦衷，何以没一点感动，谁想到这样凝望你竟看不到认同，明知我心里苦衷，仍放任我做好梦，难得你这个朋友极陶醉蛋痛。

冒了有数根，斜阳直照河畔，河流倒影一双，融融细雨间，从前共你同伴，时光如飞，情不移，真情不移，事物任它尽换。明日再明日，河上水渐干，情意似水天天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哒啦啦哒啦啦啦。 呢只咧原本都系一只嘅好得意嘅英文歌，我好喜欢嘅一个电视剧集嚟嘅。咁后来你拍埋电影版啊，就叫做《布公仔乐园》，听过吓？有好多只布公仔嘅，就男主角叫 Kermit， 绿色嘅青蛙嚟，啲嘅都系有只手喺后边，一个 Muppet 嚟嘅。咁有只只 Piggy 嘅猪啦，好得意。咁啊，好精彩！里边咧就作咗好多歌，因为佢哋咧呢啲布公仔咧，虽然得半身表演啊，但系咧佢能够咧唱歌啦、讲嘢啦、做戏啦、跳舞都得嘅，半身都可以跳舞，睇唔到只脚嘅。好啦，今日咧我哋还有半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啦，就乜嘢歌都会随时出现嘅，咁啊包括一啲大家耳熟能详嘅。广东歌，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咧系黄建文，系多谢晒 ，thank you。 咁啊，十一点半新闻报道后，记住啊，半小时啊，唱得几只歌啦，尽唱啦，嗬， 嗯 ，OK， 好， 听日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政府提出修订法律执业者条例，处理海外律师是否可以以专案方式参与国安案件？申请人向法庭提出申请海外律师参与前，要先寻求行政长官发出准许进行申请通知书。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话，是为了处理潜在滥用制度的情况，例如有人不断委任海外律师以拖延法律程序。张国军在电视节目上强调，修例是希望将释法内容全面和准确地在本地法律中呈现出来。他表示，国家安全涉及多个领域，由行政长官和行政机构认定是否涉及国安，会较法院更理想和适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听日率领司法机构代表团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访问三日，包括广州、深圳和珠海，期间会同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明会面，并参访当地法院设施，出席座谈会，以及同内地法官及司法人员就法院运作及其他相關司法議題進行專業交流。司法機構表示，今次訪問是司法機構和內地法院持續交流的其中一項安排。北假山龍恩道一架私家車懷疑被縱火，沒有人受傷，暫時沒有人被捕。警方下午五點多接報，在龍恩道三號對出位置有停泊的私家車起火，消防到場將火救熄，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列作縱火案處理。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回應有報導指，英國國會一個代表團正在台灣訪問，法 發言人說，有關議員不顧中方堅決反對，執意串訪中國台灣地區，是公然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中方強烈譴責。發言人說，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和國際社會普遍共識，亦都是中英建交和發展外交關係的政治基礎，敦促英方恪守國際關係基本準則，停止任何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徑。瑞銀集團據報提出以最高10亿美元收購陷入財務危機的瑞士信貸，但被瑞信拒絕。英國金融時報引述消息人士透露，瑞銀提出以每股0.25瑞士法郎的作價收購瑞信，遠低於瑞信上星期五1.86瑞士法郎的收市價。報道又說，瑞士政府計劃修改法律，無需得到股東投票通過有關交易。兩間銀行最快在當地星期日晚簽署擬定的全股份交易協議。不過彭博社其後引述知情人士指，瑞信拒絕這項提議，認為作價太低，可能傷害持有遞延股票的股東和員工。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早晚有薄雾，气温介乎20至24度，吹和缓东风，稍后转吹东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温暖潮湿，同有一两阵骤雨。本周后期天气渐转不稳定，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在温度是20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输赢。 有请销售专家周月同我哋讲下佢嘅成功秘诀。 呢张相系我签人生第一张单嘅嗰阵影嘅。呢一位系捷科嘅老总，我师傅陈明佳先生，佢送咗后面几个字俾我：销售无捷径，诚恳待人，诚信做事。 国剧830，输赢，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系啊，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喺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1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Her name, and not so very ordinary girl, oh name, but who's to blame for a love that wouldn't bloom, for the hearts that never played in tune, like a lovely melody that everyone can sing. Take away the words that rhyme, it doesn't mean a thing. And Aubrey was her name. We tripped the light and danced together to the moon. But where was June?Oh, it never came around. If it did, it never made a sound. Maybe I was absent or was listening too fast. Catching all the words but then the meaning going past、And God, I miss the girl And I'd go a thousand times around the world just to beCloser to her than to me. And Aubrey was her name. I never knew her, but I loved her just the same.I loved her name. Wish that I had found a way and the reasons that would make her stay. I have learned to lead a life apart from all the rest. If I can have the one I want.I do without the rest. Oh, how I miss the girl. And I go a million times around the world just to say she had in mind for a day. 二千零个再从最进入最后一个部分。今日我哋特别嘉宾王建文。 自细中挽着手，你站于身后，成长中那情分多么深厚。再细心照了家，会为我担忧。从未发现，在某天必须放手。人间漂浮，无可挽留。快慰间，痛吐着畅游。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最后剩下，唇上有几多寸内疚。是若好万分的，记住出现，谁知拖三数年，如几多改变？是说好淡忘的，记住快一点，难再兑现。面对几千种变迁，人间漂浮。畅游，转个弯，谁人就要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最后剩下，唇上有几多寸内疚。当有生活注定要分手。走 是要走，时间在偷，狠狠的偷，最后剩下身上有几多寸内疚，这一想再求别要讲多次内疚。 多谢 Kingman 自弹自唱自己的作品， 是 人间漂浮。 嗯， 继续有我待你哭。 嗯， 亦期望你多找几个情人，别这么爱奉献，但求自己快乐要紧。曾经一起未留住你，都清楚你为人，越伤心你越会兴奋，还未答谢你曾付出的跟你们发悲，宁愿这福气来日全部会赠你。如果那个他不爱护你，准我待你好，受罪是多么满足，离开了你都可以待你欢笑待你好，若痛恨谁让我待你痛，如得到自己好过，如果这个是我真情地倾诉，像最初谁管当初是谁做错，将悲伤交给我，会感激你曾太爱我，还未答谢你曾付出的跟你们发悲，宁愿这福气来日全部会赠你。如果那个他不爱护你，准我待你好，因你受罪是多么满足，若痛恨谁让我待你痛，就算别离后我也会痛。 我待你哭之后，这首的歌名特别叫做你们我们，是瞒住你的瞒。 若会像是为分享到饱肚滋味， 有任何难题却不提起，这若是浪漫，我怎么觉得就快分离？你哭过，但眼影闪得更艳美。我是谁情人？你始终也是你。微笑静默互望，笑比哭更可悲。就算怎开心皱着眉，尽管紧紧抱得吻你，两臂却分得开我共你。无言的亲亲亲，侵袭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随我以爱在你心，还多出一个人，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太合衬。这就是谈情，客气得吓着我。除了近来繁忙，我所知有几多？若要哭不哭诉为何？大家争吵到最好过，胜过笑不出声抱着我，无言的亲亲。侵袭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随我以爱在你心，还多出一个人，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太合衬。算什么？用你指尖缠我，用热吻逃避我。无言的亲亲亲，侵袭我心，仍宁愿亲口讲你累得很。如随我。出一个人，你瞒住我，我亦瞒住我，太合衬。 你瞒我瞒。会瞒住你，因为时间已经真的很少。 结果我共你仍然逃不过被围攻，你舍弃爱得惊天动地，总算运气无论步变转如悲，爱可有定理，谈情谁讲你越无理，越凄美，就算飞天遁地，万年千里，亦决定要共你一起。情的双眼，请给我 上人间，平凡情侣为你共我君列汗颜，苦恋注定难，我却这样贪，途人凝望中寂静的清晨，请给我负担，叫世上人间惶惶情。在美丽与悲哀之间，留一线空间。情海里没阳光，没空气，再多惊险绝地，视而不理，任世俗继续看不起。情的双眼，请给我负担，叫世上人间平凡情侣为你共我观念汗颜，苦恋注定难，我却这样贪，途人凝望中寂静的清晨，请给我负担，叫世上人间惶惶情侣，在美丽与悲哀之间，苦恋注定难，我却这样贪，年年情话中淡淡的感叹，喜欢这负担，看那为你共我苦恋惊叹，为恋爱平凡。 失落完之后，到咗节目嘅最后部分。多谢今日我哋嘅特别嘉宾啊，黄建文。 Thank you, thank you。希望今晚嘅所有好歌，如果你喜欢的话，留喺你嘅记忆面里边保留。希望大家有个甜蜜美梦。Good night。 人抱着一张被，在记忆面内想起你，枕头。从前舒适感太完美，躺了大半天，差点记不起。从由你睡过的曲线，未见感情复苏过几次，纤维承受过的仍没法立时改变，竟然淋漓尽致为你失眠，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累，从头都不相对，假如无伴侣是某种乾脆，下定决心宁愿辗转反侧百几场，寂寞那刻无谓 需要你近来动向，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尴尬都不要，让我貌似精神，装作睡满分，与你欢笑。谁人已替代我都不介意，自我催眠大方都可以交换，全属你的房间欢乐半边是空置，和凌乱发丝入眠几次，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荒凉，熟睡那刻还未失忆，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虑，床头都不相对，状态就算极空虚，至少赢得了祝福他跟你数羊，胸襟够吧，凭什么洒脱，自弹自唱，铃声切记关掉，明天见，也最好不要，就当泪线失掉，总深入记忆，你怪不了。